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开乐人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喂，四个人是乜家伙？睇真啲 ，Crazy Four， 我系小张张。 耶、yeah ！ 开心字典。 好啊，惊你啊！ 听住，黄日华听日是是但但咁同梁浩球过日神。 黄日华。 估五个字。 哇！ 诶，讲多次。黄日华听日， 我肯定黄日华听日是是但但咁同梁浩球过日神。 是是但但。 我系李丽睿，听到你。 谜底有咩范围噶？ 咪捉佢出嚟咯， 系啊，即系系你咪捉出嚟五个字，好印象， 系一句口头禅嚟嘅， 系一个祝福嘅嘢嚟， 祝福嘅嘢， 系啦，冇错。 好，大家好，今日见到阿马老师啦，回归阿马老师喺我嘅角度啊， 你上个礼拜未见到， 上个礼拜见到 啊，因为头先几惊啊，即刻冚， 我见到，我见到， 因为我系关心马老师 啊，你喺楼上你揸手仔啦，系咪已经？我见到 啊，唔系我系被揸嗰个嚟，我系唔自愿嘅情况底下被揸， 我系渣男啦。你咁嘅意思， 你系揸住一个男仔， 所以 系个渣男。OK， 嚟啦， 你俾佢讲俾佢。 好，马老师圆碌碌，睇嚟呢几个礼拜都要食粥。我系小人样， 死唔死？ 抵死，俾人抵死你。 冇问题， 懒同你讲嘅。 嗱，我将你头先讲嘅嘢 elaborate。星期一唔可以玩纸笔。 星期一唔可以玩。 我是面长尖不甩，不过内心糖不甩。 得得得，高招啊！ 得啦，咁样，啱啱同阿仔摆低张纸同支笔，我哋一齐嚟。 跟住话多啲，我就系旺德华听日试试，但系咁同梁浩球过日神嗰五个字。 温上嚟收到 89%。星期一嘅早上，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爆人。今日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今日咧呢一个谜语咧由李婆出嘅，咁就系黄日华听日事事淡淡咁同梁浩球过一日神，系咪五个字嘅好日日？ 五个字， 日日好日神， 开心字典，唔系争少少。 我后屘我估两个叫梁神啫。 嗯，唔 好，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哇！祝福大家日日是好日。小 娘 娘真 係 好鬼勁啊！ 好大壓力 嘅 而家我， 使乜咁大壓力啫？係咪啊？點都估唔到噶啦！ 喂，嗱，好多人留意啊，馬小強到底呢一個泰國菜食完之後咧，到咧今日嘅赤柱啊，啲朋友都問啊，今日一定會過標啦。 其實唔單止泰國菜嘅咧，佢咩菜都食噶啦，而家 係啊！我尋日又去玩嚟， 我梗係知啦。 玩咩玩咩？ 已經分享啊，俾我聽啦。 食東莞荔枝啊， 係啊， 荔枝啊， 咪就係咯， 東莞荔枝。 我去咗玩咗兩日啊，真係不得之了啊！我好耐冇跟即係啲團啊，有架旅遊巴咁樣成程人 好開心啊！ 我好耐冇試過咁啊！尋日同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去咗兩日，就去從化，跟住再去東莞。我覺得咧呢一種咧係好鬼死正嘅一種 一個 weekend 係啦嘅感覺，食咗都好多啲特別嘅嘢啦。 喂，你可以講下你嗰個荔枝好犀利喎！ 嗰個我喂我去從化食咗一個好正嘅餸， 冇聽過呢個餸啊！ 呢個餸咧就叫黃金荔枝，就係用啲蛋黃。鹹蛋黃即係顏都碎曬啦，我唔知佢點整咧，就包住一粒荔枝嘅，即係成個波咁樣嘅，成粒魚蛋咁嘅，咬落去咧外表哇， 炸咗佢啊！就我真係炒咗佢， 我唔知佢炸定乜嘢， 總之一個波 係啦，哇咬落嗰個荔枝咧甜嘅，好 juicy。 先嚟就應該有嗰啲鹹蛋嘅啦，鹹鹹地， 冇錯。 再咬喺中間嘅話咧，哇你汁必出嚟，哇！你最中意咧爆漿啊嘛， 係啊，裏面有冇粒雲我唔記得咗， 哇你有粒埋啦， 唔記得冇粒荔枝正 啦。你有冇掠入嚟都唔記得啊？ 唔記得啦。 你冇掠核啊？ 真係人間何世 啊？佢食嘢 系啦，佢冇骨落地嘅， 乜都照吞入去 啦， 好开心啊！同埋因为本来咧安排去摘荔枝嘅，咁咧天公真系不做美啊，落雨，好嘢， 咁你咪好开心咯，我都系咁谂， 啊你食嘅啫， 唔系啊，有时有啲啲嘅约会你推唔到咧，你好开心，突然间落雨好嘢，唔使 去，即系你谂下大汗淋漓呢样爬上去， 唔系系咯， 即系啲。好似你咁样矮小嗰啲咧，实叫我爬上去， 一定啦。 咁啊，整到佢哇成身汗，仲要重点系，譬如话哇呢一抽肥尾，咁我交俾阿杨洋啊，佢一个温美食，佢 就食咗佢， 系啦，系啦咁咯。咁 临 尾咧坐旅游巴啦，翻香港啦，咁啊一人一盒荔枝，即系主人家好好嘅，一人送一盒荔枝。咁咧 即系唔使摘嘅，基本上都 系啊，因 为 天气唔好啊，天气唔好，咁佢。可能俾你感受一下爬上棵樹嗰度摘荔枝，但係今年咧豐收啊，周街都係，即係嗰啲荔枝園咧，全部紅卜卜。如果你下禮拜， 好靚噶，好開心噶，見到咁樣， 下個禮拜有時間， 果實累累，係咪咁用啊？ 系啊， 果实累累， 挂晒 喺上边嗰度，你觉得好开 心， 哪怕是黄皮啊， 系啊，系啊，总之又见到有果实就真啊。 呢一排就开始有呢啲咁样嘅嘢啦，系咪？ 系冇错啦。 你喺街市会有好多噶啦，慢慢慢慢开始。 你中意食荔枝噶？ 好中意啊，好中意啊。 我应该半个月前都开始屋企系咁买荔枝，我谂差唔多三日食一次。 唔好食咁多。 今年好似马上或者今年真系丰收，你见到街市嘅价钱唔算贵嘅，唔算贵。 系啊，咁啊临尾啦，咁但系咧我哋一人一袋啦，好多好。多啲團友咧，唔知點解咧， 你咪攞埋人哋嗰啲啊，跟 住啲團友又係你啦，係咪？唔知點解有三代，其他有啲人冇。 我幫你 數荔枝， 你攞埋人哋嗰袋， 你先至唔理翻人，係有嘅真係。 你真係貪人哋嗰啲啊？ 我梗係冇。 你一定有，我話你，你冇都唔係人。係 佢話冇，我哋都唔係好相信。 其實我已經唔係人啦。 你 可能喺人哋個箱度抽一扎擺住， 散收收嗰啲。 你用一扎， 點解得四粒嘅？ 太重啦！你個箱嚟一擺啲，我袋啲。 我幫你拎啲， 我翻到香港俾翻你。 係啦，拜拜，過翻去俾翻啲雲你。 大家都好熟悉你嘅為人，好等你開心啊！ 月子獎啊，係啊， 去到呢度成個行程取消咗。我唔想再講。 但你两日唔系只有荔枝园噶，你仲有啲咩啊？ 系，仲去参观。 做咗啲咩啊？ 喂，真系几好啊！仲化咧，佢有温泉酒店喎。 系咩？ 系啊，佢、每间房里边咧，喺个阳台度咧。 房里面噶。 嗯，有啲房里边 引埋入去嘅。 系啊， 但有啲 就喺个房嘅外边一个露台嗰度。 嗯 系啊，咁咧。好靓 喺露台外边啊， 系啊， 咁你咪赤条条咁跳出去露台， 佢有乜所谓啫？ 有乜所谓啫？ 咪就系咯，系啊，佢跳过人哋隔篱，佢已经到个角度，你个角度几靓啊！ 阿姐，你浸未？ 姐，我浸一阵，当住个马兰奴浸咗喺个浴缸。 系边类型嘅温泉啊？ 佢个话嗰只咧，系啊，嗰啲水咧 臭唔臭噶？ 冇硫磺，冇味 嘅。我唔中意硫磺嗰只。 系啊系啊，佢嗰个真系，下次 可能因 为 我系蛇啦。 但系如果你冇硫磺嘅，你个感觉净系热水嚟 嘅 啫喎。 唔系 嘅， 水咧 滑散散， 系啊，即系个 texture。 其实只不过系番碱水啫嘛。 系啊，佢加啲碱粉落嚟，咪觉得滑散散咯。 因为你洗极 都系靓嘅碱粉，点啊？ 但近排即系去内地旅行系。受歡迎咗，因為我啱啱先出門口嘅時候睇新聞咧，近排啲人係話去咩呢？去深州一個湖南嘅地方，搭兩個零鐘搭高鐵， 有咩玩啊？ 就又係有嗰啲成個大自然入邊一間獨立屋嘅一個 apartment 又 我同意，我同意。呢排我都聽多咗啲朋友嘅就係一個 weekend 咧，佢就會翻去內地嗰度咧，可能係揼下骨啦，食下嘢啊咁樣咯， 行個圈 咁樣，行圈咁所以咧就又冇咩嘢壓力嘅，咁啊好玩到極咯。 係啊， 冇壓力好玩到極。 參加鴛鴦旅行團， 冇壓力。 報名熱線。喂，我同你搞啊，鴛鴦。 不過真係幾開心嘅， 好開心啊！ 我都有同你有講過啦。我以前嘅話就即係寓工作於娛樂咯。咁你可能講緊嘅就係逢禮拜五你做完節目之後嘅話，基本上你係咁樣啦，有架車嚟接你，咁跟住過關嗰啲嘢係完全唔使落地噶嘛，就係呢一隻啦。咁跟住你過關之後嘅話咧，你係完全感覺到嗰陣味係完唔同嘅， 嗰陣空氣 relax 啲嘅。咁啊就去到嗰陣，佢會有個房俾你。咁你嗰陣其實基本上如果你慣咗嘅話咧，你又可以好舒服咁樣落去，可能係食碗刀削面，又或者可能行去嗰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即係感受下咁樣。跟住你翻翻去自己嗰個 hotel， 你就用佢哋 facilities 咯，例如係做下 gym 啊，游下水啊，好似你咁講過，如果個地方有温泉啊，哇不得了！我話你聽，跟住你幾日嘅啫，可能係講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星期日你朝頭早你已經可以翻嚟啦， 或者晏晝已經翻嚟啦， 避埋啲高峰期。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咁樣嘅話係幾好玩嘅 ，OK 嘅。 我下禮拜同你去重發 busking 啦，唔使下個禮拜啦，有得石唱有二萬歲。 喂，嗱，你呢首歌真系感动咗好多人， 唔好客气，唔 系真系， 真心嘅， 想重温翻听翻星期五校长同你玩入 去，系 啦， 多谢。 OK， 好，继续啲节目，大家开心一齐风骚爆人啊！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间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早上十点半听紧风骚范围，我哋今日一样嘅咧，估估下学语文喺一间啊教嘅时候出现嘅，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噃。OK， 冇错。 先喺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之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之中工作而引致中暑。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雄在社交网页发布多张照片，表示涉及港大一个工程项目，项目有多条结构柱出现空洞，有墙身怀疑未被混凝土完全覆盖，出现蜂巢窝，有横梁亦都露出钢筋结构。据了解，项目涉及港大的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港大发言人说，校方一向非常重视所有校园建设工程的质素，对施工要求非常严格，并且一直严密监督工程的施工情况和进展，如有不善之处，会即时要求承建商作出妥善处理和改进。港大正是和有关承建商严肃跟进情况。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将会为学生和教职员各提供两栋宿舍大楼，合共大约1300个单位。政府今日起与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联合行动，组成巡查小队，打击滥用2元乘车优惠人士。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张欣宇说，港铁人员获赋权查票和即时罚款，但是其他公共交通营办商没有这项权力，如果靠检控程序来惩治会很困难，成效打折扣。他认为现时政府以高姿态巡查，主要是宣传教育效果较大，不起阻吓性。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新八分会第一副主任陈树明表示，希望政府展开联合行动时，巡查人员可将有关滥用人士带落车处理，不要阻碍巴士行程。车长亦都会愿意提供资料作证。正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特殊奥林匹克夏季世界比赛，香港代表队已经完成所有赛事，共夺得39金、25银、11铜，合共75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赞扬香港运动员表现卓越，为港争光，并且衷心祝贺各得奖者。杨润雄说，本港运动员在各项赛事之中大展所长，凭着技术以及是坚毅斗志取得佳绩，夺得奖牌实至名归。他们出色的表现展现了香港勇于向上、愈强越强的精神，让人感到非常鼓舞，万分骄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3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3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7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32.64，阿里巴巴84.1升五仙，友邦保险76.55跌1.6，美团123.9跌8毫，盈富基金19.15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65.06跌8仙，中芯国际19.38跌7.2，小米集团10.44升4.5，药明生物37.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43.54，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6，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846，系升64，港金报17,98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59美元，卖出1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启祥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慢车，龙尾就喺启祥道。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咧有水浸需要封路啦，影响到挤塞。咁而家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封路就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啊！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水浸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潮光街。在九龙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 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啊！繼續我哋嘅節目《風騷浮人》啦，咁一陣間十一點咧，我哋就會有姑姑啊學語文， 係啦，睇下個同學翻嚟點先。 佢唔係同學啦， 佢識 你啊，係啊，啲老師咧，係啊， 英文老師 啊， 冇錯，花輪老師啊。但係今日花輪老師講啲咩嚇？ 好， 我想問咧，大家覺得男女朋友咧咩情況之下咧會突破咧，即係一個更親密嘅階段咧咁樣嚇？嗱，其實咧喺網上咧有個人分享咗一個故仔，其實我都有少少懷疑，會唔會真係？咁都得嘅咩？咁樣咁就話咧，有一日咧就唔係香港發生嘅，但我覺得香港都會有可能，只要有塞車嘅地方就有可能啦。你哋有冇試過塞車嘅時候，突然之間好想去洗手間咧？ 有。 而你知道呢個塞車喺短期內，即係我講係一個鐘頭內咧，都唔會解決嘅啦。好啦，咁就話有個男仔咧，就喺網上分享啦，佢車個女仔翻屋企，咁睇好長途啊。最慘遇住塞車，突然之間個女仔就話好想去廁所，仲、要唔係細嘅咁樣，咁男朋友就氹佢啦，播啲音樂俾佢聽啦，講下其他嘢啊，分散佢嘅注意力。佢就話女朋友真係得唔得啦？真唔得啦！你快啲俾個大膠袋我啦咁樣。咁跟住咧 喺架車度 有肚屙可能， 有時有時呢啲係真係忍唔到嘅。咁同埋嗰個男仔話。强调我嘅车仲系新买冇几耐嘅， 落车咯， 落车你可以叫佢点咧？ 车路边啦，路边 遮路边遮住。 如果你高速公路咪可以，真系落。 我唔知啊，可能对于女仔嚟讲 系尴尬，但你有需要冇办法。 系啦，咁最后咧就喺佢新车里边咧就完成咗人生大事啦。 系 咁，佢就留言啦，咁啲网友就笑佢啦，话其实你哋关系由今日开始更进一步啦，因为你佢已经喺你面前咧咩都试过啦，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好尴尬，如果系真吓，即系唔知道。对于个女仔嚟讲好尴尬啊，对个男仔嚟讲又其实真系几难受嘅，即系喺个车里边有个人咧系要咁样，但系又冇办法嗬。即系遇到呢， 我系经历过类似嘅嘢，即系嗰个情景系真系好难定。我话说咧，我之前咪整紧只脚咧，咁我记得嗰阵时一 call 白车咧，我就入呢个公立医院嘅，咁就去咗骨科病房。咁成个病房入面嘅病人咧都系整亲只脚嘅，咁即系行动唔方便啦。我就整親個腳掌，我對面床嗰位叔叔咧，佢整親個大髀骨，咁佢又要去，因為去廁所咁點咧？其實佢就落唔到床噶啦。 大定細啊？ 佢要去大，仲、 哦、 要嗰陣時係工人，即係嗰啲清潔姐姐咧，就開始派餐。 嗯、 我係喺佢面前，即係佢去嗰陣時候，佢拉埋個簾，我唔知佢做乜噶嘛。我食食下，點解聞到好大陣味？完全係冇胃口，嗰、 嗯、 種感覺係我到而家都仲、 啊。即係佢喺翻佢個位， 喺嗰張牀度就攞個兜， 係 啦，佢落唔到牀。 佢俾個 pan 嚟。 係啦，但係因為你知公立醫院佢唔會又有獨立病房，又唔會咁好服侍啦，梗唔會啦。咁、之後就發生咗呢件事之後。我就即刻第二日轉咗私家咯，係、 嗯、 啊，頂唔順啊，真 係， 係直情聞到嗰只味咧，係我諗你 唔使， 但佢又冇辦法， 嗱佢又冇辦法， 佢又冇辦法，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喺屯門公路，明知條龍真係好耐都唔會解決噶啦，當時咧係好真係即係少啫，細嘅啫，但係我都好想好想，如果當下我有一個樽咧，我都會咯，但係冇，所以最後都要引路翻到去屯門，足足成個鐘，係好慘嘅，我覺得呢樣嘢 嚇。我記得細細個翻大陸咧，試過喺高速公路真係嗰啲。深圳嗰啲桥度咧塞咗，我谂个司机都话咧，你冇翻三个钟都走唔到啊！ 咁反而 OK， 因为三个钟你咪去第二度食嘢之后， 佢直情系俾我哋落车，你哋中意就行埋一边山边度去厕所啦，就咁样。 嗰啲又真系冇乜所谓，山边一讲山边就真系冇乜所谓。好似阿小强话斋，呢咪有啲遮掩咯， 系咪先？冇所谓。 最惊就喺即系公路赤裸裸嘅公路，咩都冇得遮挡嗰啲。 同埋最惊你去完之后，啲车通晒， 好多人都系咁嘅，真系试过。 去左边啊？ 系去下啲车开。 喂，你今年点搞啊？ 咁呢啲嘢都系冇得讲嘅， 真系啊！ 但系个男仔真系好爱个女仔，如果咁样， 你可以点啊？ 喂，你朋友你都要俾佢去啦，唔关我。 我觉得唔关事啊呢单嘢。 你唔踢佢落车啊？ 冇系啦。 我谂你个 你唔会衰到，你唔会衰到唔俾佢咁做系嘛？ 你嗱好简单，嗱约约，你俾唔俾我？ 讨论喺边度啊？讨论嘅就 系 佢系个新车，佢俾佢喺上边嗰度开大，咁就觉得佢好伟大啊？ 咪突飛猛進，我覺得呢啲係朋友之義咯。 我覺得唔可以咁講。 如果我真係有需要，你俾唔俾我？ 我梗係俾啦。 係啦， 任何人我都會俾。你唔好覺得你特別，個個人都會。 如果係我會去車尾箱，我頭先突然間諗。 但係我唔會去咯，即係我會寧願好似又真係我落車，我會即係我會為人哋嘅車做，我唔敢啊！即係我會 同埋個女仔角度去睇喺架車入面去，其實佢都唔舒服。反而我覺得，如果我架車上面有遮。 有簾， 一定有遮噶嘛，即係嗰啲雨遮啊。可唔可以幫？即係我寧願我同佢一齊落車，我幫佢擔住把遮遮住佢，咁佢去得舒服啲都有。 嗯， 會唔會啊？ 都可能係嘅，有一百個可能性嘅，你可以咁講嘅。所以呢個人生嘅交叉點咯。 唔係，但我真係會覺得其實有時係會咩唔出啫。你 會 嘅 都會嘅， 因為我真係有聽過嗱，唔係話乜嘢 緊張就越唔緊。 唔係，而係嘅就係有啲人係真係唔得嘅。我試過就有個朋友啦，又係整親。咁跟住就好似阿小羊羊咁樣講嘅咧，就係、是、行動不便。咁、但係一定要去洗手間啦。咁咪就可能會俾個鴨仔佢，或者你俾個 pan 佢，咁咪就視乎你開大開小啦。佢話咧，你唔慣嘅咧係去唔到嘅。咁、甚至乎嘅就係佢試過就啊，如果係咁嘅話，你咪簡單啲。你如果係住公立醫院嘅話，大家都明白嘅，就係嗰啲姐姐也好，或者護士姐姐也好，佢話好忙，好多時候就未必可以服侍到你。咁就方便啲嘅就係乜嘢咧？鴨片咯，係咪啊？短時間嘅啫，佢短時間啫，唔係長期要咁樣，佢到最終嘅話，佢都係去唔到， 係 唔慣㗎。 就算鴨片都未必去 到，我咪就咁嘅意思啦。佢鴨咗片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佢係去唔到啊。佢點樣都好嘅話，佢都係要人哋好辛苦搬佢去個洗手間嘅先至去到咯。即係我意思係 心理上會 lock 實咗㗎，即係你會你唔慣， 因為你係大人啊嘛，你會覺得呢一樣嘢唔係再係小朋友嘛。 就算嗰個朋友去咗。架車上面真係嗰陣味咧， 哦，咁呢個可以開曬窗啫， 真係 山冷氣又開窗啦。 有辦法嘅，我覺得洗車啲事有一定有辦法， 有陰影㗎，真係。 即係佢都講，佢女朋友不停道歉，不停道歉。你諗下，即係個女仔其實好難受嘅，即係自己係非常之尷尬。但係 同埋，我覺得呢啲係萬中無一嘅事啊， 真係萬中無一。 係咯， 即係如果佢日日都係咁就做車，係 啊，好啦，得啦，去洗車啦，冇事啦。 系咯，水车咪得咯。 系啊， 洗车得啦，大家大家握手做好朋友。 嗯， 从此当冇事发生。 好， 感情更进一步， 跟住关系更进一步。 未必噶，都会分手啊。唔关事噶，因为我觉得呢件事系我。 起心吧，满手不满，反是反是你苦闷。一起心吧，满行开不满，让痛快与困乐交换。一起心吧，满手不满，反是反是你苦闷。一起心吧，满行开不满，让痛快与困乐交换。 九岁香港网球新秀王泽林在特尼斯举行的职业赛夺得男单锦标，成为香港第一位赢得职业赛男单冠军的球手。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网上情，爱情与婚姻。乜嘢叫做浪漫？明知个女仔唔鍾意佢，仲送俾佢999朵玫瑰，呢、这个就係浪漫。乜嘢叫浪费？明知个女仔好鍾意佢，仲送俾佢999朵玫瑰。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精装版同普通版。精装版係俾人哋睇，普通版係俾丈夫睇。婚姻中的丈夫只是看到太太的普通版和其他女人的精装版，最后就可能会有婚外情的动机。人类好像雀仔有两只翼，一只就是男仔，一只翼就是女仔，除非两只翼一起建装，以共同的力量去推动，如果不是他就不可以飞向天际。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不结婚，爱情是不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呢？有人说爱情就好像如鱼得水，是夫妻双方最高的追求。可惜很多人都犯一个错误，以为自己是水，对方是鱼，他游就得了。有人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吃你的胃可以消化的食物，同埋娶自己能够养得活嘅女人。夫妻两个就好似一对筷子，一系就边个都唔好离开边个，第二就系酸甜苦辣都要一齐去品尝。食完饭，男人揞钱俾单就系情人关系，女人揞钱俾单就系夫妻关系，两个抢住俾钱就只系朋友关系。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婚姻是 0.5 加 0.5 等于一。爱情是一种努力的劳动，婚姻是一种体力的劳动。最完美的产品通常在广告里面，最完美的人就在悼词里面，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面，最完美的婚姻只是出现在梦境里面。到底婚姻爱情边样嘢难啲呢？ I've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I bett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同学仔啊，我哋一阵间咧系上古文定英文啊？其实系咪一齐 学语文系啦，一齐嘅冇错。 我见到个老师已经嚟咗啦， 嚟咗噶啦，系啊，两个老师喺出边嗰度喺度倾紧嘅，开紧会，开紧早会。 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上呢一个估估下学语文， 系啦。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讲下嘅就系啱啱过去个星期咧，我哋究竟睇咗啲乜嘢嘅电影啦。喂，其实都几开心，我哋私底下嘅话就 系 喺度倾偈。 睇嚟真系开心。 唔系，睇到一套自己中意睇嘅电影咧，之后又分享俾人睇，你嗰种。哇！我真係好想多啲人去睇呢一套電影。 你會唔會睇完一套好嘅電影？你會想 周圍講㗎。 身邊有啲咩人睇咗？我想同佢傾下。 但我睇咗一套咧，我覺得好與唔好之間，我都會想睇人哋點睇。我想睇一啲影評啊，人哋睇完之後嘅反應係咁樣嘅嚇。咁又翻嚟分享下。好，先喺十一點鐘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唔好行開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欢迎老师。 早晨，早晨， 欢迎两位老师。 各位同学，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咁今日有两位老师啊，吓，边个讲先啊？ 梗系我讲先啦， 马老师啦。咦，马老师你肥咗 啊？系啊， 系啊，肥马， 肥马 ，fat horse 啊， 唔准用个肥字楞住我， 半马 谂起肥油，我唔中意啊。 好， 今日嗱，因为有新老师嚟咗，我就讲个老师个师字。如果呢个师字大家都识写噶啦，系咪？系啦。咁如果系象形文字，你觉得左边嗰咪有两个类似嘅口 咁样 嘅？ 系 你觉得系咩嚟嘅？ 好似你个口同埋你个肚。 因为老师成日要讲嘢噶嘛， 一把口唔够， 要两把口，唔系会讲到口干。 个口系嘛，即系佢赢晒。咁系，你皱眉头唔代表你啱。 知唔知点解要两个口啊？一个口咧就教书，一个口咧就 真系两个老师嗌交。 你话晒乜都得啦。哇！你真系咁。嗱，其实咧，嗰两个口咧，同埋隔篱嗰个根有一划咧，其实系人嘅面部嚟。 系咩？咁点解又有两个口嘅？ 嗱，嗰两个口其实系代表咩咧？佢唔系代表两个口，系我哋面上面嘅嘢。系啦，两只眼，跟住咧，有有 两个鼻窿， 两只耳朵， 两粒牙。 哇，哎，咁啊，成个好似你咁嘅样喎， 即 系点啊？ 靓 仔啦， 靓 仔。嗱，阿梁同学啱啦， 系 代表两只眼睛。咁一横下边一个根又代表咩咧？ 个鼻。 错。 嗰个根系条脷嚟嘅。 点解伸条脷？ 只有觉得可以讲嘢 啊， 估啫嘛。 系啊，系啊。 系。考起喎呢個問題，要我話 個鼻嚟嘅，個鼻嚟嘅。 佢話唔係啊，我估咗啦個。 係咪眼耳口鼻其中一樣嘢啊？你講緊個根。 冇錯。 哦，眼耳口鼻其中一樣嘢。 佢個頭髮。 唔係，落啲。 做女鼻毛。 額頭，額頭。 佢翻咗啲鼻毛。 眼一毛，眼一毛，眼一毛。 你點會講眼一毛？ 眉毛。 咁嗱，似個。个根字咁啊，好似个口啄咗落去，成日好嬲爆爆咁嘅嘢， 福州口啊， 一横咧， 即系咁样咧， 须鼻须胡须， 一横 系咩啊？ 鼻须啊， 鼻须 系啦，须啦，其实又啱啦，其实系一对眼须，同埋咧个嘴巴， 即系其实个狮字就系一个人嘅样，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狮字咧亦都有。父親咁嘅意思，哦， 即係父親係咁樣嘅， 啊，唔係好知喎，即係自己做老師都唔知啊。 嚇，即係你叫你個父親叫老師，早晨咁樣啊？ 唔係師父，師父啊。 哦， 即係咧，其實老師個身份咧，就等於你爸爸咁。 不過有啲人都講啊，老師爸爸咧就係我哋人生第一個老師，或者媽媽都係嘅，係咪啊？因為佢教我哋行路啊、講嘢啊，好多好多嘢啊嘛。 係啦，咁以前咧，老師咧。嘅意思咧，個師字咧，即係話傳授啲知識俾啲人知嘅。 師傅，師傅就係咁嚟啊？ 系啊 ，OK， 系啊，系啊。 喺师徒制嘅时候，即系做徒弟仔啊嘛，系嘛？ 系啊，冇错啦， 就你叫师傅 啦。系啦，就系嗰啲叫做以提面命啦，然后手把手执住嚟教你。 嗯、 你最尊敬嘅老师系边个？小羊羊。 嗯，我呢一年开始多咗三位老师，就系、是、大家三位啦。 你 咪再加多位伍老师。 你识讲嘢，你识讲嘢， 呢个 有真噶， 有 前 途， 要俾奖学金佢，俾奖学金， 你俾啊， 奖佢，奖佢几下啊？咁啊， 系 你咧，你有冇老师系你？ 有，梗系有啦。 系边个年代？ 系啊，喺小学年代啊， 小学年代 系啊， 系 有个老师要教中文噶。虽然咧佢自己即系比较年纪老迈啦，我唔系笑佢吓，但系咧佢教得好好噶，好耐心噶。 嗯。 咁啊！ 李麗陽， 我所有嘅老師都好尊敬。 哇！呢個有前途， 真係。 又咪有獎學金啊？ 有金，有金， 不分彼此，所有嘅老師其實都真係 獎勵兩巴掌， 真係。 點點解嘅？你咧，阿老師，你有冇尊敬嘅老師？ 哇！我每個階段都有我尊敬嘅老師，不過幼稚園嗰個咧就唔好記得啦。小學嗰個最記得，即係點樣咧？即係叫我躝牛牛啊，拍 pat pat 啊，獎我啊！ 奖你拍 pat pat 啊，因为错咗啲嘢啊嘛， 哦，即系打 pat pat， 当时体罚啊，真系， 哦，嗱，而家冇噶啦， 而家冇啦，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 我哋都有讲呢样嘢， 阿华仔话咗俾佢听啊，1991年之后就取消咗， 冇错， 系啊，冇错， 可以做啊，几紧啊，做老师冇饭碗都会系咁啊， 系啊，咁啊，老师你有冇嘢补充一下我呢个老师个师字咧？如果 刚才阿张昌同学咧提到。最敬愛嘅老師咧就係父母，講真就係、是，因為咧喺某啲嘅調查顯示咧，叫啲人啊答一答邊個係最偉大嘅老師咧，第一位多數都 係 父母， 係啊，今日佢第一個父，第一個就係老師咯，佢係你人生第一個老師，係 啊，第二咧就。如果中國人嚟計咧，就是、孔子。 嗯、 第三位咧、哦、啊，原來都西方嘅咯，就係、是、希臘嘅蘇格拉底。 你識唔識啊？蘇格拉底？ 哲學之父嘛， 咪係咯，西方噶嘛， 西方噶嘛，蘇格拉底嘛， 唉，蘇格拉底大家都有時拗拗佢， 我唔會嘅，我唔會嘅， 都唔會係嘛，啊，不過咧講真，呢啲咁嘅老師，孔子又好，蘇格拉底咧，公元前成四五世紀之前啦，比呢啲老師仲要古舊嘅老師係邊個咧？ 邊個啊？ 邊個啊？啊，原來咧有一個嘅故事啊，就係。古希臘咧有個荷馬呢個嘅作家咧作咗本書，荷馬應該叫啦，咁咧就叫奧德賽。咁呢個作家咧係講當其時公元前十二世紀嘅啲希臘嘅神話故事嚟嘅。咁啊，其中個主人翁咧奧德斯咧，佢咧就要打仗啊，去到木馬屠城記。咁佢要委託一個嘅導師級嘅人馬咧。就嚟照顧佢啲小朋友，教佢讀書。嗰個導師咧就叫做 mentor。 嗯 ，mentor 就係咁嚟啊。 啊 ，mentor 而家有啲人就讀 mentor 啦，正確係讀 mentor。 即係佢個名叫 mentor。 係啦，係 mentor。咁點解叫做 mentor 咧？咁可能佢有 mind，M-I-N-D mind， 有智慧啊，有思考。教到個小朋友咧就好好讀書，好用智慧嚟去。你去指導佢。 我想問咧 ，mentor 同 teacher 嘅關個分別係咩啊？ 啊 ，mentor 咧就。當然比 teacher 耐啦，我都話公元前 先有 mentor 嘅一個作家作嘅公元前十二世紀嘅一個神話人物嚟噶嘛。 老師，我想請問咧，譬如有個阿叔啊，佢係我 uncle 咁先算啦，佢冇收錢嘅，但係佢好人嘅，成日教我嘢，佢都算係 mentor。 阿 mentor 咧用到而家咧就係成為一個叫良師益友，收唔收錢都另外一回事。 馬老師係我哋嘅 mentor。 唔系，我唔系你嘅 mentor， 我即系小羊羊嘅。 马老师又收钱， 系啦，收唔收钱啊？另回事噶。mentor 咧就有啲叫 mentee 就你啲靓 系 门生啦。 哦，咁样啊 ？mentor 同 mentee 冇错啦 ，mentor 咧 关系 系啦，喺以前啲 算唔算 拉丁话嚟噶？系俾啲法国作家咧再重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咧，就流行于全世界。 系 咁，所以英国世界。都讀 mentor 個 mentee 都好啦，咁啊變咗做良師益友，咁可以講係成為全世界呢個歷史上最古老嘅老師嚟啦，比孔子仲古老。 明白。 係啊， 咁當然係、啊、你繼續。咁當然咧 ，teacher 咧就即係較為新穎啲嘅字眼啦，即、係教你啊嘛。咪、教師啦，咪阿馬老師。 嗯， 個教字你知唔知點解啊？ 你即係咁樣，即係挑戰我啦，係啦。教師我今日講明講個師字，你又問個教字， 老師嘅老字，你就知啦，就你啊夠老啦，係咪？ 係 個教字咧。原來好似 個孝字啊， 係啦，好似孝即係啲小朋友啊、兒子啊，個隔離都好似個文字咁樣個字樣咧， 係 就揸住條鞭咁啊， 冇錯，係 係下教子咁樣，好似而家揸住條鞭準備要教阿馬老師一樣。 嗱、上次我都講過啦，父親個父字咧下邊又係有個 有兩 交叉，誒都係。 邊一樣咁嘅意思 係啊， 不過咧，揈 佢哋。 不過老師教師都好咧 ，teacher 英文咁計咧，啊，原來裏邊含有一個好偉大嘅意思嘅。 誒咩意思啊？ 啊，留意下 T A C H E R T E A C， 我就係諗睇到個 T 字就飲茶個 T 啊，呢個意思啦。原來 唔係我睇到血啊。系啊，前面呢个冇留意，我净系嘘 嘘咧都好合理嘅，因为咧早一个世纪之前嘅老师咧，多数都系啲女士做嘅、我啲男老师咪走晒边度？美国嗰啲咁样嘅立法咧，写合约啊，同老师写合约啊，系用个嘘啊呢个字嚟描述老师嘅，即系当然成一世纪呢个一百多年前。以前嘅事啦，咁、當然而家我哋男士做老師都係稀有動物嚟嘅、咁啊講開 teacher 咧，teacher 呢個裏邊有個 each， 係喎， 原來混含咗一個位， 三個字喺度， 混含咗一個偉大嘅使命啊，就要教好每一個學生。你知啊？你睇教我哋幾多呢三個學生？ 唔係喎， 咁又諗多個字喎 ，teacher 入面有個 ach 字喎 ，a c h e 喎，會痛嘅喎，咪教得我哋多，對得我哋眼痛啊嘛， 直情直情係心痛啊！你諗下冇咗個 c h e 嘅時候咧。T E A R 咧就變咗 T 啊，流眼淚， 哇！咁重 真係教唔好每個學生心裏邊淌淚。 你有啊？ 我面上流淚，心唔識流淚。 我反而就係睇到咧 ，each 然後之後咧 E R R，each R 咁樣，即係好似咩啊？咁樣 嗰啲啊， 即係教啲學生嘅時候就 哇！原來一個字可以拆咁多個字嚟睇 啊！ 哇，犀利！ 大家咧估估下嘛，今日系嘛？ 系啊， 嗱，老师都话背负咗要教每一个学生教好佢啦，即系其实都好辛苦噶，我哋要尊敬啊。咁我哋究竟用咩方法嚟孝敬翻老师 teacher 咧？嗱，要用翻呢啲英文字母嘅字嚟砌啲啱用嘅， 即 系 用翻 teacher 呢个字砌。 系啦，你认为应该 送俾老师啊？ 梗系啦， 一定要用晒呢度啲字。 用啲唔用啲咧？ 全部都要用。 我谂到个啊， 系。 我谂到 咁快， 我谂到个 rich 啊，要达到咩咧？你老师教完我又跟住考试考得好分数，达到我自己嘅教学，即系佢嘅教学目标啦。 嗯，非常好啊！ 我谂到啊，我谂到啊， 啱就啱噶啦。 我谂到嗰个 TEA 啊，要请老师饮翻杯暖茶， 绝对要啦。 讲嘢讲到好口干。 我有系啊 ，CHER 扯，系啊，要扯住咁。 扯住 嗱，我就唔中意扯嘅，不过我中意 her。 系 呢个好礼物啊，应该。 即系你净系中意女老师，男老师你又唔中意啊？ 摆明啦。 冇理由噶，男女要平等噶嘛。 系， 不过老师咧， 我 唔好话答案嘅。 好， 成日都话啦，老师背负住要教好每一个学生， 嗯、 期望每个学生都能够桃李满门啊嘛。 嗯， 桃啊系 peach 啊 ，peach 啊，其实蕴含住老师呢个嘅教育使命同埋教育嘅成果，你话伟唔伟大？ 好伟大啊！ 請佢飲杯茶。 其實老師咧呢個字之外咧 ，teacher 啦，仲有個 tutor 嘅喎，咁又有咩分別咧？啊 ，tutor 咧呢個字咧就同佢同要收學費有啲關係嘅。 哦，係啊 ，tuition fee 係咪？ 係啦，冇錯啦，你要做 tutorial 啊嘛，單獨啲嚟去受教，仲要喺啲 institute 呢啲學院級嘅個地方， 好似講 tutor 勁啲咁嘅喎。 tutor 咧一般都係 大學嗰啲啊， 次一級噶啦，講真係呢個導師嚟嘅啫，因為再高級啲咧就 professor 啊嘛 ，professor 咧就 professional 啲嘅喎。谂系咪专业啲噶嘛？佢要讲啲嘢俾你听，仲要点啊？有啲专业嘅 就唔系普通 teacher 啦， 冇错啦。当然啦，而家亦都有一啲限 唔好話行曬嘅角色啊，一啲叫 coach 啊， 係 coach 教 練，教練。咁啊，點解又叫 coach？C O A C H 咧？啊，原來亦都有啲原因嘅、 嗯， 因為以前 coach 呢個字咧，唔係解教師教練嗰種嘅導師， 係咪運動嗰種啊？ 啊，係啦係啦，唔係淨講呢啲，主要係一個馬車嚟嘅，係、 哦、 四輪馬車，係、哦、匈牙利呢個咁樣嘅某個小鎮裏邊。十五世紀嘅時候咧，就做咗一架咁靚仔嘅馬車。啊，呢個馬車咧四輪嘅、 嗯， 有個人咧就坐喺前邊咯，編只馬，編啊馬老師咁樣行快啲，行慢啲咁樣嚟做嘅。咁、 嗯、 啊，到十八世紀啦嚇，即係到英國牛津大學嘅時候咧，用咗呢個字咧攞嚟做咩咧？哦，原來坐住呢個馬車就順利考試入到牛津大學。 呢、嗯哦这個就係做一個牌子嚟。係 啦， 係啊，包包咯。嗱、啊，你讀得好就有包包， 樣樣成日用噶啦。咁、啊、所以咧，呢、這個 coach 咧又可以解做馬車，搞加現代嘅就旅行車啊，即係旅遊巴。咁、 嗯、 啊，當然咧坐喺咁。旅遊巴裏面直入大學喎、 啊， 阿拜仁最喜歡啦，唔使讀書，坐住架車直入，咁啊成為一個幫佢手、 哦，所以又愛嚟就用形容教練啊， 教練啊， 即係幫你進入一啲你想去嘅地方， 啊啊、都可以咁講嘅，貼身少少坐喺度一齊嚟做嘅、啊。 馬老師今日點解你俾阿嗰位老師講曬你唔講嘅？你教完未㗎？唔係你個師字講完， 講完啦，係 啊, 啊，你發下思維先得㗎，係 啊，唔需要 啊，師字嘅師我講。 嗱，獅子個獅子咧，有啲人問點解即係用老師有咩關係咧？咁、 嗯、 原來咧，獅子咧其實就唔係中國傳統見到嘅動物嚟嘅。咁啲、嗯、西方 即係西方先 係啦。咁後來嚟咗中國啦，同埋亦都將佢變為舞獅啊、南獅啊、北獅啊咁樣樣，係好偉大、好勁嘅。咁佢哋咧覺得咧，呢個獅子咧其實咧有啲鎮壓嘅勢喺度嘅，即係話有啲咩邪魔外道啊，就將佢 趕 走啊，或者鎮住嘅。佢個威嚴咧，其實就好似老師咁，你喺老師面前咧，你唔夠膽，即係喺度搞搞震嘅，所以就用獅子個獅啦。阿楊楊，我依家點名，你用獅子同埋老師作一句。 係頭先喺咪後有作過嘅，馬老師食荔枝，今日學咗好多 A B C。 獅子 嘅獅咧， 咪就是、馬老師咯。哦，咗獅子放過我啦， 冇咁勁啊。係 啊，我仲有 一 句噶嘛，搞到大家嘻嘻嘻嘛。 係喎，呢個嘻嘻喺個 teacher 裏邊又出現， 係啊， 轉啲喎。 你做老師幾開心、啊， 真係學貫中西啊！今日真係 好犀利，唔使思考到咁乖，啊、送咁多又杯茶又圖， 所以獎學金係因為 你準備獎學金噶咯喎， 係啊，俾獎學金啊， 獎學金，你追住佢攞獎學金。 好啦，再一次多谢马老师。喂，咁你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老师 嘅我哋嘅老师就系伍德基老师啦。 系啦， 多谢老师，多谢马老师， 多谢各位同学。 好啦，翻到十一点半咁翻嚟咧，我哋上台之后咧，就讲下电影、电视啊、剧集啊等等咁啊，听住咧，风骚发言啦，同埋一十二点仲有熟女关注组，今日睇下可唔可以破四十啦。好，睇下一阵再度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联合行动，打击滥用两蚊乘车优惠人士在全港专营巴士和小巴路线等监察乘客支付车费情况，并且将会视乎情况提出检控。有經常乘搭巴士和港鐵的市民說，以前見過有懷疑不符合資格的乘客濫用兩元乘車優惠，但是沒有人理會，認為今次行動一定有相對阻嚇性。有市民說，以往即使有乘客濫用優惠被發現，只是需要補交差價，但是單靠公共交通營辦商職員人手上難以發現所有違規情況，建議將打擊行動擴大至定期或者長期執行。 中科監察主席潘卓雄在社交網頁發布多張照片，表示涉及港大一個工程項目，項目有多條結構柱出現空洞，有牆身懷疑未被混凝土完全覆蓋，出現蜂巢窩，有橫梁亦都露出鋼筋結構。據了解，項目涉及港大的西高山校園重建項目。港大發言人說，校方一向非常重視所有校園建設工程的質素，對施工要求非常嚴格，並且一直嚴密監督工程的施工情況和進展，如有不善之處，會即時要求承建商作出妥善處理和改進。港大正是和有關承建商嚴肅跟進情況。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将会为学生和教职员各提供两栋宿舍大楼，合共大约1300个单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解释推出资源套列举教师需注意的行为，是基于社会对教师有较高期望，学生会模仿教师的行为，希望指引提醒教师注意言行举止。对于资源套提到教师不应该在和学生单独拍照时搭膊头，不应该和学生互称花名等，蔡若蓮解釋，一些行為讓人覺得無傷大雅，但可能無意之中已經傷害了學生，有學生認為被長期叫花名屬於欺凌。他說，以前互聯網並不普及，但是現時流行透過網絡平台表達自己、分享生活等，所以資源套亦都針對教師的網絡言行作出提醒。從事教育工作超過30年的蔡若蓮又說，希望可以在退休之後重返前線擔任義務老師。美國與歐盟外交官員會談，討論美歐、中國和印太議題，強調與中國保持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並且要加強經濟韌性，包括透過去風險、建立公平的貿易投資環境，以及在關鍵礦物等方面減少過度依賴。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雙方關注經濟脅迫行為，認為破壞了基於秩序的國際規則和多邊貿易體制。雙方亦都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至關重要，重新致力維持現狀。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訪問德國的時候指出，中方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關切，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界定和防範風險，將風險擴大只會造成更多和更大的問題。勞工處在上午11:30取消工作暑熱警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5点，系跌3点，总成交金额4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1.8；盈富基金19.23，升1仙；阿里巴巴84.45，升4毫。美团124.9升2毫，友邦保险76.9跌1.25，恒生中国企业65.38升2.4，中芯国际19.68跌4.2，小米集团10.48升4.9，药明生物38.85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42。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6，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32,777点，跌3点。港金报17,990元，系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19美元，卖出1,9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喺新墟街市。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彩虹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葵涌的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不能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国富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向西贡，还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由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由最初收废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的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 好啦，今日同阿伍校长讲咗拜拜之后咧，翻嚟咧，我哋就我哋嘅讲电影啦吓。我睇咗一套咧叫《惊栗》嘅恐怖片啦，算唔算恐怖咧？就睇下大家即系对呢样嘢嗰种嘅吸收程度啦。叫做《鬼佬》，鬼咧就系诡异个鬼，老咧就系老人家个老啦。英文叫做 OLDO， 咁咧就一套2021年嘅美国电影。咁佢嘅来头咧就由于个导演咧阿奈沙马兰呢位印度裔嘅导演咧，系1999年咧，如果大家仲记得。那套叫《鬼眼》，香港亦做《鬼眼》就《Six Sense》咧，系喺全球攞咗6亿美金啊嘅票房，咁所以咧好多人对佢都有大期望啦咁样。剧情咧就系讲一个酒店里边有3个不同嘅家庭，亦都有不同嘅成员啦吓，但系有2个家庭咧都带住细路仔嘅，咁喺酒店嘅招待之下咧就带咗佢哋一个海滩上边，就俾埋啲野餐嘅，你睇玩啦，黄昏我哋嚟接翻你啦咁样吓。好啦，咁我哋去咗个海滩。好靓，好靓！穿过一啲嘅嗰啲叫山窿啊，咁然之后就入到一经过个山窿之后，哇！个海滩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好开心。直至到其中一个家庭嘅小朋友嘅仔啦， 游游下水，有个女人嘅尸体浮过嚟。 哇！ 咁好惊啦，咁样。与此同时，沙滩仲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坐咗喺度发牛斗。咁个男人即刻起身，哎呀，我女朋友啊！咁原来佢哋两个之前已经落咗嚟噶啦，个女仔出咗游水一路都冇翻嚟，咁好惊啦。嗱，如果你游游下水玩玩，见到个尸体，咪咩兴趣都冇晒啦，系咪？ 即刻走啊！ 即刻想走啦。点知当佢哋想离开咧，一行出去嗰个山窿，即系转翻入个山窿嘅时候咧，就晕低咗。哇！原来呢个山窿咧有一种奇怪嘅磁场咧，系走唔到嘅。于是咧，佢就逼住咧要留喺呢个沙滩啦。就去到呢个戏最主要个戏轨，就系话呢个沙滩有一种好奇怪嘅力量，每一个钟头等于两年， 嗯， 人会衰老两年，细路仔会长大两年，吓，咁即系如果你喺度逗留12个钟头咧，就等于老咗24年。 哇！ 如果你逗留24小时，即系一天咧，就会老咗48年。哇！咁即系一个后生仔，你如果喺度瞓一晚，听朝都变咗40几岁噶啦。咁咧，点解会咁咧？个导演其实冇详细交代噶，咁就系讲下呢一班人喺呢个海滩上边，佢哋会点咧？个心路历程会点咧？啲细路仔个妈妈咧，譬如隔咗个几钟，哎呀，点我仔会大咗咁多嘅咁样？咁就知道原来呢个海滩系有啲唔寻常啦，想走走唔到，咁跟住陆陆续续出现好多身体上啦、心理上嘅问题啦，跟住人与人之间又有殴斗啊、埋怨啊等等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剧本，但系咧亦都有啲我睇翻网上嘅评语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好似咧唔系好埋得到味啊，因为你啲咁嘅悬疑片，你要俾翻合理嘅解释啊嘛。亦都有啲人咧好两极，有啲人好中。但有啲人就话，我觉得麻麻地咯，好 hea 啊拍得。我觉得头嗰段几好嘅，尾嗰段都系几好嘅，中间有一段咧比较 闷啲， 闷啲，同埋系 嚟去都系咁， 系嚟嚟都系咁咯，系啊。咁 其实佢想讲乜嘢啊？即系个宗旨，佢想讲咩？即系讲紧人不断咁样去面对衰老吓，即系有冇嗰啲大嘅想讲嘅 message 噶？ 其中一对夫妇咧，本嚟离婚噶啦，通常都有呢啲噶，就嚟离婚噶啦，但系呢一个。case 里边咧，去到最后咧，佢哋系幸存到最后嘅，就拖住手话啊，原来人生真系好短，喺 life and death 之间咧，即系当你去到生命嘅尽头，任何嘢都唔重要，陪住屋企人先系最重要。 哦， 咁嗰啲咯，系啊， 咁都埋到单咯。如果你咁讲， 系啊， 系咯， 系咪？当你去到生命嘅尽头，陪喺你身边嘅亲人旁边已经系好重要，其他唔好再讲，即系以前你做错乜嘢啊，或者我又点样对你，已经唔再重要，只要我哋陪住一齐，即系笑住咁。嗰个男人就系，我都享受而家，即系虽然本来之前大家都好惊嘅地方，想走想走，但系我而家都 enjoy 当下呢一个 moment， 拖住手中路，咁冇几耐个男人就第一个嘟跌低咗啦，因为个时间一路系好快好快好快。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就系咧，如果你揾即系其中一个打交咧，把刀一介伤咗佢咧， 伤口即刻好翻啦， 复一声。服不声， 可能一落到去即刻已经， 因为已经系一段时间啦嘛。嗱，平时我哋伤口好翻，咪有几日啊，几个礼拜。但系因为呢度啲时间系过得好快，所以你一戒完之后咧，服已经自己好翻。咁我唔讲太多啦，大家有兴趣睇下呢套叫做《Oh 鬼佬》吓，咁喺个电影串流平台嘅。 好，知道。 不过感觉上好似觉得同鬼眼都系争好远咯。 系啊， 但 系 鬼眼咧 比较薄弱咯。 系啊， 因为你预咗佢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冇嘢可以变嘅。 冇嘢。 但系鬼眼佢有好多嘢，佢系中咗喺开头嘅时候，最后尾嘅。系个跌落个戒指嗰一下，就将所有嘅嘢全部解释晒啊嘛！ 嗰下 嗰个设计劲啊嘛！ 剧本好劲啫！ 你有冇睇噶？你似乎好似唔系好知我哋讲紧咩，系咪？ 我冇睇鬼眼，但系如果我听你头先形容有个戒指砰跌落去咧，我会觉得呢一个咧系一种叫做电影嘅预言嚟嘅。听佢肯定系有啲嘢喺度。但 要睇下，但唔玩啦，俾你听，因为最咩系最重要。 你由画面到声音都系好震撼。 OK， 好，到 Sarah 啦。 咁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嘅话，真系唔好意思，咁啊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对于我嚟讲真系比较辛苦嘅，因为我连续睇咗几套，但有几套嗰度我觉得系中伏。 讲嚟听下，你睇咗边几套啊？ 系啊，你话俾我听，我想知道。 我之后再同大家讲啦。系啊，因为我已经唔记得，你明我唔想记得啊。咁我睇咗三套，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发觉好难睇。 但有冇睇晒？ 我睇晒。因为我觉得我要交功课 系 啦，咁所以我睇晒，我 睇晒知有几差， 我先至知道佢有几衰，系咪？我先至知道我一定要掉低佢，我真系不能够可以即系同大家讲。 我想问你，嗰三套同网上面嗰啲评分有冇关 系 咧？ 就系有。 系点啊？ 就系睇咗网上面嘅评分，有时你见到可能七分或以上嘅话，我就走去睇啦。又或者就佢睇个故事大纲，我觉得都觉得几吸引啦，我就走去睇啦。但系我发觉 唔得， 唔得噶，你唔可以睇人哋嘅评述嚟去拣嘅，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系有某一类型嘅戏系特别有兴趣嘅。咁但系其实有时有好多嗰啲你揈揈轮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商业电影啦，我只可以咁样讲嘅话，我就真系完全唔不能嘅。咁所以就因为咁样嘅话咧，你已经减少咗好多电影噶啦吓。咁所以就喺个筛选当中嘅话，我觉得有时系会中伏咯。Anyways， 我会再交翻个片单俾大家嘅，就系边三套。其实我到最后尾睇完之后，我觉得就系烂片中嘅烂片嘅。 伏片。 好啦，咁但系呢一套嘅话咧，都系嘅。竟然有人就話係2023年定2022年係日本電影當中嘅話，你要必看嘅。咁當然啦，都係講緊一啲可能人生嘅風景啊，又或者即係人與人之間嘅一啲即係情誼啊，等等等等。咁個名咧就係叫做《吃土的十二個月》。又或者叫做《舌尖上的蟬》，是一套日本片嚟嘅。 蟬系边个蟬？ 蟬系蟬收个蟬，系啦 ，Zen 二 Z E N。咁跟住咧就讲紧里面因为两大嘅影星咧，一位嘅就系泽田研二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佢嗰阵时候又唱歌啊等等嘅话，系一位大明星啦。咁另外嘅话咧就 系 女主角咧就系松隆子啦。咁两位其实我都喜欢嘅，几得意嘅呢两个人撞埋一齐。好啦，其实讲个故事非常薄弱，其实就系讲紧嘅就系泽田研二所饰演嘅一位作家。咁佢就咧搬咗去一个深山嗰度住。咁当然啦，自给自足啦，自己开垦一啲田地啦，去种唔同嘅嘢食啦。咁就自己喺嗰度咁，每一日就系睇下个田嗰度有啲咩嘢，跟住咧佢就去掘完之后翻嚟嘅话，就用佢自己嘅烹调。方法咧，将一啲好简单嘅食材都变得非常美味。咁啊，佢呢一个咁嘅技巧又喺边度嚟嘅咧？皆因系佢细个嘅时候嘅话咧，原来喺日本咧系会将嗰啲小朋友送去寺院嗰度，希望佢哋可以系修经啦、念佛啦，以及嘅就系可以识得去煮嘢食啦。咁就有一个大和尚咧，就教咗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技巧俾佢嘅。咁当然佢去到呢个咁嘅地方嘅话，都运用翻细个嘅时候学到嘅嘢咧。可能好簡單，譬如春天食乜嘢啊？食竹筍，咁佢就掘到啲竹筍嘅話咧，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但係將到佢非常之好味，就係咁樣啦。 時令嘢， 時令嘅嘢，咁當然亦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改編住嘅就係一套嘅一個作品咧，就係叫做《今天吃什麼》去地睇睇嘅話咧，就知道噶啦，係呢一本咁樣嘅書而去改編嘅。 啊，好得意喎！去個地嗰度睇下，今日有啲 今日有啲乜嘢 叫出嚟， 我就去煮乜嘢啦。咁樣好啦，咁講到松隆子係一個乜嘢咧？咁佢咧就係喺一本嘅雜誌嗰度咧，就係做一個嘅就係編輯。咁當然啦，佢亦都係要有一個嘅責任，就係要去揾呢一位作家，就係阿澤田研二，就要追佢啲稿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成日同我講咗，喂，你再唔交稿俾我，我要開天窗噶啦，我唔知點算好啊咁樣。但追过好多次嘅话咧，佢都系写唔到嘢。咁但系冇无奈地嘅就系每一次去到嘅时候嘅话咧，泽田研二都煮一啲好好嘅嘢食俾佢食。咁啊令到佢就又算啦，放过你啦，下个礼拜我再嚟啊咁样。咁啊当然大家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感情咧，就因为食物而大家亦都有咗呢啲咁嘅联系嘅。咁当然啦，去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咧，咁啊松隆子就话啦，既然你煮嘢咁叻，点解你唔将佢变成一本书咧？你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二十四节气里面嘅话，都会因应住唔同嘅时间。嘅话咧会有一啲美食嘅，你就咁样嘅话，当系写一个食谱，或者系当系写一个文章，就去探讨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样就两个之间有好多呢一啲嘅交集啦。咁我觉得唯一是有一种嘅电影嘅话，就系讲紧一啲食物嘅电影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咁我就觉得唯独是系日本咧，有时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哋喺拍摄呢一啲嘅，譬如可能系食物上面嘅烹调啊。佢哋係特別咧靚嘅，咁因為以我知道嘅就係我睇緊嗱，一陣間你會介紹《事之與和》啦，佢有一套電影叫做《橫山家之味》，講緊嘅就係媽媽成日都會係用一啲好簡單嘅食材走去煮嘢，原來拍攝嘅背後咧，佢哋需要有食物。攝影指導，食物攝影指導嘅就係點樣去打光，點樣擺，點樣影。 有冇背景黑曬嗰一種？ 冇嘅，佢係全部係會將嗰啲咁樣嘅拍攝嘅話咧，係要交俾呢一個嘅就係食物。 攝影嘅指導，係佢專登係要幫你去、去點樣拍到嗰啲嘢。你食落去，即係你睇落去覺得好好食啊，啲光好靚啊咁樣嘅。咁我覺得嘅就係佢有時就會有呢一啲咁樣嘅細緻嘅地方咯。唔知點解佢好簡單，可能係一個芝麻豆腐或者係一啲筍咁樣。佢拍完之後你就覺得哇，好好味咯咁樣咯。呢套咁樣嘅電影嘅話，我就覺得如果你有時間都可以不妨睇一睇嘅。咁如果講緊話即係食物攝影嘅話，我會再推薦俾大家睇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視之如為》有兩套嘅電影，一套嘅就係《橫山家之味》，同埋嘅就係《武忌家的料理人》，都係佢監製嘅。咁其實就係如果要講食物嘅電影嘅話，都不妨可以咧，就係三套一齊睇。 好 ，OK， 好，到我快啲講啊！嗱，頭先麗月前面都講啦，今日咧講嘅電影咧就係導演先，就係呢個之前憑《小偷家族》咧攞咗康城金棕榈大獎嘅日本導演，就係《視之如為》啦。 你講嗰套新電影 係啦，就係啱先呢幾日上映嘅香港嘅《怪物 Monster》。咁啊，講下編劇先，就係板垣裕二啊，亦都係因為憑住呢套劇本咧攞咗康城嘅最佳劇本嘅殊榮啦。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呢個配樂啦，但係都值得一提嘅就係咩咧？ 版本龍一， 版本龍一就啱啱先係啦，唔喺度我哋嘅版本龍一先生啦，佢嘅遺作嚟嘅。咁所以啦，我單憑呢三位人士，我覺得。點樣一定 都 你都唔使睇個電影講乜㗎啦，你點樣都要入場支持啦。咁所以我就上個禮拜就去咗睇呢套電影啦。咁講下先，呢個劇情呢都我都覺得佢唔係第一次用呢啲手法嘅，之前都有啲電影睇過嘅，就係咩呢，佢用一啲叫羅生門嘅敘事手法。同一件事冇錯，從唔同人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呢，都會有唔同嘅一個結果，一個感受嘅。咁就係呢，由三個唔同嘅角度出發呢，去探討兩個小朋友，兩個小學生一個關於校園欺凌嘅故事嘅。咁啊，頭先講返三個章節啦，咁講下第一個章節先，就係以母親嘅角度去睇。第二個章節呢，就係以一個老師嘅角度去睇。而第三個呢，就係從嗰兩個小朋友嘅眼睛去出發，去睇呢三件事，而唔同嘅人去睇呢件事咧，完全得到嘅詮釋咧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我覺得佢呢個劇本係穿插得嚟，你唔會覺得混亂啦，同埋你逐個逐個章節去睇呢個故事咧，會覺得哦，原來之前我哋睇唔明嘅一啲嘢，原來係咁嘅，或者點解佢會有呢一個感覺咧？點解佢會覺得係咁樣發生咧？原來係咁嘅，即係你每一次都會有呢個感受。好，咁講下第一個章節係講啲乜啦？咁啊，故事咧其實講述呢個小學五年級生咧，有個叫麥野秋啊，咁就同單親媽媽就是、安藤英飾演嘅單親媽媽啦一齊生活。咁有一日咧，阿秋咧就問阿媽媽一個好奇怪嘅問題，佢話：媽咪啊，如果一個人移植咗個豬腦啊，咁嗰個人究竟係人定係豬啊？咁樣，咁阿媽覺得，佢就用呢一個問題開頭。咁阿媽覺得，問埋啲咁無聊嘅問題啊，點解學校而家教埋啲咁嘅嘢嘅？咁就冇理到嘅。咁但係自此之後咧，阿臭仔嘅仔仔身上咧發生咗好多怪事，包括咩咧？無啦啦自己又攞把鉸剪剪自己啲頭髮啦，個水樽水壺入邊咧有啲泥啊，有啲泥入邊喎，唔應該有啲泥噶嘛。同埋有一日佢個波鞋咧唔見緊只喎。系咪？即系有好多奇怪嘅事啦，咁啊导致咗阿妈又觉得，咦，阿仔啊，再加埋佢身体上面有啲瘀伤啊，系咪俾人哋打、俾人欺凌咧？咁阿仔仔就话啦，就喊住同阿妈讲，我哋个班主任阿保利老师咧话我个脑啊变咗个猪脑咁样。咁阿妈听到咧，咁阿安藤已经即刻第二日咧就揸住架车去学校投诉啦，搵啲学校嘅老师同埋校长。咁但系校方咧为咗粉饰太平咧，咁佢只系话啦，系老师咧。同阿仔仔嘅身體咧係有接觸過嘅，即係佢都唔承認打嘅。咁亦都就係話，請阿老師出嚟道個歉就算啦。咁你會成件事從呢個章節就會覺得，哇！校方點解會咁包庇呢個老師？點解明明我個仔俾人蝦，你哋都唔出聲咧？嗱，已經埋咗第一個觀眾唔明嘅地方。咁但係呢個唔明嘅地方咧，去到之後嘅章節咧就會和盤托出噶啦。咁、最後咧，第一個章節點樣完美咧？完結咧就係、老師咧就道歉啦，但佢唔認有打過阿臭嘅，反而咧。同阿媽講，其實唔係我打你個仔，係你個仔蝦第二個同學叫做伊利，咁就完咗第一個章節啦。咁第二個章節啦，就係從老師嘅角度出發啦。原來喺老師嘅角度咧，我哋嘅觀眾感受到咧，呢位老師係一個好熱心教學嘅老師，好愛錫小朋友喎。咁點解啲人會覺得佢係有打過頭先阿臭，但係佢又反指？阿臭系蝦第二个同学咧，咁大家就要睇落去嘅时候咧，就慢慢去，好似一个洋葱咁样，逐层逐层剥开呢一个剧情啦。咁到第三个章节，我又唔讲咁多啦，费事剧透啦。不过我成个电影咧，我觉得值得一赞嘅就系嗰两位小朋友，即系阿臭同埋伊利呢两个小朋友咧，佢哋之间咧其实有一种好好特别嘅情谊嘅，因为阿伊利咧原来系中意。男仔嘅，即系俾人欺凌嗰个同学中意男仔嘅，咁佢拍嘅时候咧就呢两个情谊佢又拍得 幾靚嘅，我又幾中意伊利嗰個小朋友嘅，係啦，好舒服嘅。亦都睇嘅時候咧，令我諗起一套歐洲我之前介紹過嘅電影，就叫做《親密》。係啦，劇情當然係好唔同嘅，但我都係覺得對於啲小朋友做戲嘅電影咧，我係覺得好震撼同埋好欣賞。即係覺得點解個小朋友咁未冇乜點樣人生經驗，但係做嘢可以咁好睇呢？ 因為佢哋唔係做戲， 係啦，佢就係可能即係真心嘅演繹嚟嘅，亦都好佩服導演咧。可以捕捉到佢哋當中嗰啲嘅眼神啊，嗰只交流，我係覺得好 amazing 嘅。同埋就一定要值得一提就是、安藤英佢嘅演繹係非常完全冇演技痕跡，你會覺得睇得好舒服。唯一唔好係咩呢？我覺得佢可以做得即係多啲氣氛咯，即係多啲氣氛啊、 哦！ 因為佢第一個章節係用媽媽嘅角度出發啊嘛，之後第二個章節同第三個章節其實佢嗰個參與，我覺得係比較少嘅，都有，但係比較少。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個電影啦。咁成套戲講係講咩咧？即係點解會啟發到佢寫呢個劇情啊？ 點解叫怪物啊？ 咁你大家要睇下啦，點解叫怪物啦？同埋啦，點解阿編劇會有呢一個諗法？就係佢話有一日揸下車，前面嗰個人已經綠燈噶嘛，佢 boot 前面架車，做乜你唔開啊？原來前面架車咧係俾緊一個。傷殘人士過緊馬路，咁佢就覺得啦，原來唔同人睇嘅嘢唔同咧，係會有唔同嘅感受、唔同嘅睇法，所以就導致佢寫呢個劇本啦。 有啲深度喎、哦。今日咧，我嗰個介紹到電影咧，就同阿楊洋咧有啲即係有啲拉楞喎。係啊，你頭先講《羅生門》啊嘛，我今日講呢套電影咧就叫《異鄉人》，上海的 界村龍之介。 界村龍之介，所以我同阿小楊洋咧，升到啊！ 你哋兩個升到啦！ 你知唔知啊？ 羅生門啊嘛， 係啊！一嚟到有同我講啊，今朝早你話你會講 係啊，界村龍之介咯，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作家，而呢個《羅生門》咧就係佢嘅成名作。咁因為 唔係係叫竹林。 竹林啊， 竹林中好似系， 哦 ，OK， 佢仲有一本一个作品就叫做《上海之旅》嘅，咁、而呢一套《异乡人》上海的界村龙之介咧，就系2019年上嘅电影，就系讲翻当年响1917年嘅时候咧，阿界村龙之介咧就系一个大阪嘅一个记者嚟嘅，佢要去探讨呢个神秘嘅国度，咁1917年嘅当时。就係、是、亂糟糟啦，咩人都有啦，有發租界乜，好亂雜嘅。咁佢要去揭開呢個神秘嘅面紗。咁但係當佢一落船呢，已經有俾人呃啊，同埋佢成個畫面嘅顏色呢，好有王家衛、梁朝偉嗰啲風格嘅。係啊，嗱，界村龍之介呢被譽為當時嘅美男子。 好靚仔噶， 咁同埋 佢 髮型 咧，太宰治都兩個 係啊，好有型，你見嗰啲裝束啊，咁同埋嗰啲造手啊，哇，真係好靚嘅，即係我都建議大家去睇嘅，甚至個髮型呢、這個演員演得好好嘅，咁去到上海啦，然後跟住有一個翻譯同佢去嘅，佢日頭佢會去見一啲當時嘅革命家或者一啲文學作家等等，去探討呢一個世界。夜晚咧，個朋友咧就帶佢去啲妓院啊，然後去聽一下啲京劇啊等等。佢想即係全面化啲。咁而起初佢覺得哇，嗰啲京劇好嘈啊，佢好唔舒服。佢一路都病嘅。佢阿界村龍之介咧，佢後生好早就過身啦。佢自殺嘅，係啊，因為佢好多裏面好多鬱結喺裏面啊。咁通常好多文人都係咁嘅，我都好多鬱結嘅，我心裏邊。 幾時啊咁？ 因為我係一個文人，一個偉大嘅作家。 我可以唔有任何。 但你笑喎、啊，但係我都推介嘅，即係如果你想了解翻當時嗰個年代啊，同埋日本人拍嘅咧，同嗰、那個梁朝偉演嗰啲戲，嗰、那個王家衞咧，有啲異曲同工嘅顏色啊，音樂好值得大家去欣賞。 好多謝多謝，12点啦，翻嚟新聞之後就有個淑女關注組，更加留意住咯。OK， 先聽新聞報告。 Hello， 大家好，我係舒雅蓮思雅。咩先至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就係活在當下。不過最風騷快活嘅，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午1点風騷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早晨， 马家姐你好，小杨妹你好， 阿杨好啊，好开心同马家姐一齐做啊， 系啊， 哎呀，杨妹系 扁嘅， 系啊，我胸唔扁咪得咯。 哎呀，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 啦， 马家姐唔开心噶。 马家姐，听闻你又去泰国，又去从化，又去东莞，食咗好多好嘢喎，系咪？ 点啊？ 系咪乌蝇水晶晶啊？而家 系只水脉脉咯，而家你系咪啊？系咯，做乜嘢唔出声啊？吓咗啊你？ 唔想尴尬嘅，我哋分享下嘛。 我哋都睇死你，今日都应该起。 我死埋九全拨， 起码啦， 起码 冇即刻嚟。 好，而家即刻嚟，我唔使惊你啊。好啦，咁啊，多谢晒阿懒咧，就一次过咧就讲晒嘅，由上个礼拜直至到嗰阵啱啱过去嗰个，哇，成个肚而家咧已经揦咗睇喺大家嘅面前嗰度咧，但系表露无遗啦。咁啊，究竟今日嘅话佢系嗱上个礼拜我记得系37嘅。系啦，个成绩系非常好嘅，咁啊已经系达标嘅。咁啊，至于经过咗佢咁多日系咁狂食之后， 36.5啊， 点有乜可能啊？ 唔系使唔使再嚟多次？ 你冇嘢啊嘛，嗱，我觉得系你嘅问题， 佢嘅问题 有冇可能啊？ 唔系啊，嗱， 36.5啊，系啊，即系食好嘢都可以减到啊！呢个又 真系冇嘢啦，我哋算啦，我哋呢一个我哋取消。 喂，你哋真系咁矛噶？ 忍唔住，有冇可能啊？ 唔系啊，嗱，真系 你自己讲下。 你 肚屙啊？ 得，唔系我冇，我觉得我真系节制咗啊。同埋咧，我有一个嗱，我真系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咧，我依家习惯咗咧，收住个肚嚟行啊，即系习惯 挺胸收腹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我冇好放屁咁样样，系寻日就即系放松咗咧，个肚腩就憋咗出嚟。如果唔系咧，真系啊！ 定系懒你讲大话？你头先明明话佢好离谱噶，又系咁食，系咁食烧鹅，系咁食饭，跟住系咁食呢个黄金荔枝噶，我开始唔信你。 你唔信佢唔紧要，信我 B B。 你 B B 啊，不嬲都喺后边系嘅，你后头嚟噶。 系啊，最强啊！ 36.5啊嘛，家姐，你琴晚有冇食饭啊？ 琴晚梗系有啦， 有食得唔得噶？其实。即係可能你係狂食完之後嘅話，你 夜晚可能唔食咁多咯，可能食少，即係清啲啊，食啲菜啊。 琴 日食咩？ 琴日食 咗， 琴晚 OK， 飲咗個湯啦，清補涼啦，一碗飯啦，咁就有個節瓜啦，有幾嚿雞，冇啦， 係啊，可能因為真係咁， 清咗係 啊， 喂，咁都幾抵啊，你連續放肆咗兩個禮拜， 係咯， 好開心啊，係啊，嗱，你收翻呢個唔係連續放肆兩個禮拜，係連續放肆。3个月 系两个礼拜，你咪连续放肆咗35日咁啊？唔知条数点计？ 嚟紧再会放肆。 喂，恭喜晒你！ 好， 我哋一齐掌声佢，好唔好啊？ 多谢， 但系真系要拍片噶。 我都系咁话， 系啊，会啊。 但系你都非常好啊，意外的惊喜啊，系咪啊？第一次最低啊！我哋36.5，系啊，你系36啊？你自己 set 个 target， 系啊，仲未到噶。 我知，我知，我会。 你会咩？你会咩？会反弹？我知，我一定会反弹。 我会继续好开心咁享受人生。 嗯，呢个系正确嘅。 三五知己又三半岁。 但我觉得呢件事令到我会觉得好诡异咯。即系 佢 咁样咁 旅行嘅时候，应该系行多咗嘅。我估 会唔会系 个动 系 多咗？ 我有个朋友，佢有计过我哋嘅10,000步， 即系每一日， 每一日都有10,000步，系啦， 非常好啊， 周围行嚟行去， 系啊， 咁 OK 啊， 系啊， 因为我睇死佢咧，去完华跌卡之后嘅话，啲冬阴功啊、白饭饮妆啊咁样嘅话，佢应该唔会放过咯。 白饭饮妆啊， 佢起码装翻两三碗噶， 系啦。 但我真系又好节制啊！你睇我真系征询啲专业人士嘅意见，我可唔可以装饭啊？咁， 但系最弊嘅就系你压到嗰碗饭化晒妆咧，你衰嘢，我唔系我见 唱歌嘅，因为 系啊， 佢系同你讲话系食咗一碗啦，但系个问题系佢个 碗 又 比较大啊，其实碗半两碗 啊，你啲衰嘢都真系， 我有听过好多探子回报噶， 系有咩回报啊？ 嗰啲衰嘢 不断叫大家食嘢 啊吓， 系好事嚟嘅，但系个个都话其实想减肥嘅时候咧，食啦食啦食啦咁样，跟住自己又一齐食啦，快啲食啦食啦食啦 啊吓。哦，即系其实佢表面上就好似叫大家食嘢食嘢食嘢咁样，但系其实佢就系你又食我又食， 系 你食一嚿我食一嚿，你食一嚿我食一嚿咁样，方便佢自己 个个啫， 计计啫， 计 后后啫。好咁啊，恭喜晒你啦！咁希望你可以继续咧 努 力啦，好唔好啊？ 好。 咁啊，当然咧个片嘅话，你仍然要拍啦。 我哋七月十号之前 咯， 系啊，今日会系拣音乐噶啦， 音乐同埋舞蹈总监 要露个肚腩出嚟跳 嘅 喎。 好，冇问题。 冇问题。 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同阿小杨妹都有啲关 系 噶噃。 系啊。咁其实咧，因为上个礼拜咧，即系六月嘅十八至廿四号咧，就系世界过敏周啊。即系关注我哋讲嘅过敏嘅人士啦。咁其实咧，过敏同埋敏感，即系我哋讲话食物过敏咧，同埋食物敏感，即系食物不耐受啊，就系唔同 两样嘢。 系啦，即系过敏咧，我哋英文叫 allergy 啦，通常系啦。咁不耐受咧，通常叫 intolerance 嘅。咁啊， 佢就因为你，你有冇发觉佢啲碌丝而家开始有英文？ intolerance 你有冇听翻上个礼拜嘅 replay 啊？马家姐， 佢梗系冇啦。 系咯，我哋问你个问题噶。 问咩问题？ 系啊，益生菌嘅英文系咩咯？系啊。 益生菌。 俾少时间你谂一谂， 你 谂 下， 系啦，你自己再谂下。 咁所以咧，就系你要认真学习嘅，系想你。咁其实咧，小杨妹成日讲嘅，我哋讲嘅food intolerance， 即系有时就会系可能肚胀啊，可能有时大便系水啊，系啦。咁呢啲咧，通常我哋讲咧就比较系 intolerance 多啲嘅， 就系不耐受， 系啦， 食物不耐受， 食物不耐受。咁其实食物不耐受咧，佢发生嘅年纪咧，可以系任何年龄都得嘅。咁有啲可能细个啲，有啲系大个啲。咁有时可能有由于环境嘅因素引起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个人嘅免疫系统唔好啊，都会引起嘅。 即系其实可能就细个冇，但系大个有，又或者佢大个冇，但系细个嘅时候佢有。 冇错， 我想讲， 咁即系可以，咁即系断尾咯。 开始都有， 中学开始， 中学开始都 可能， 咁即系有机会可以断尾咯。咁反而系一件好事嚟噶。 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我哋讲个食物过敏咧，通常就由细个开始嘅，就由半岁咧，即系六个月嘅时候引入呢、這个即系辅助性嘅食物开始啦，即系开始接触唔同嘅食物，至到咧三岁嗰个发。即係發現個機會係高啲嘅，對於食物嘅過敏啦。咁通常咧，食物嘅過敏咧係由一啲食物嘅蛋白質去引起嘅，譬如蛋啦、奶啦、花生、大豆、小麥、堅果、芝麻、魚同埋甲殼類嘅， 全部都有蛋白質嘅。 魚都即係 有食物蛋白質，或者係植物蛋白質都係。 係啦，係啦，即係由蛋白咁樣引起嘅。咁你甚至見到咧，有啲人咧係會可能掂到你見到。有啲掂到花生就即刻唔得噶啦，佢哋要带住一支叫即系肾上即系 EpiPen 咁样即刻要带，因为系 会死人噶， 系啊，系嗰啲系好严重嘅，所以即系佢哋去出街食嘢嘅时候就要好留意啦，因为如果一掂到咧，佢条气管闩埋咗，透唔到气，咁就好危险啦。系啊，即系佢发生嘅即系时间咧，可以由数分钟至一至两个钟发生嘅嗰个食物过敏，咁而食物不耐。手咧可以由几个钟啦，去到几日咁样发生嘅。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嗰个即系喺食物过敏系由于一啲蛋白质啦。咁 食物不耐受咧， 不耐受咧，其实咧我哋就系讲一啲天然嘅化学物啊。咁天然嘅化学物咧，其实你唔好谂住话你包装嘅食物有加咗啲添加剂，可能先敏感。咁有啲人咧，佢即系个免疫系统麻麻地嘅时候，或者好攰嘅时候咧，咁对于呢个耐受性系比较低嘅。咁所以食一啲天然嘅嘢食，我哋举几个例子咧，譬如有三大类咧，就系叫做。第一类咧系叫做水杨酸盐， 即英文是叫 Solicely， 即有啲难嘅，我知呢、這个系啦。咁、其实咧，唔好话听咗呢啲名系要添加先有，其实咧喺一啲天然嘅食物，譬如豆类啊、椰菜花啊、士多啤梨啊， 佢哋系有嘅。 布冧啊，系啊，西瓜入边都有嘅。咁、有啲人可能哦，我净系食咗西瓜，我觉得唔舒服、肚屙，但系佢嗰日咧又食咗椰菜花啦，又食咗豆咧，又食咗士多啤梨咧、其实系即系嗰个 累 积 就好严重啦。 咁就觉得可能佢净系话可能觉得西瓜系令到佢有问题，其实系嗰个食物嘅天然化合物嘅问题、导致嗰个不耐受嘅。 除咗呢样嘢之外，我仲有冇另外嘅？ 系啦，咁另外有两种咧，就系、叫一类另外一个咧系叫胺类啦。胺类咧即系英文系叫 amin 啦、即系譬如鱼啊、肉啊、蛋啊，其实入边都有嘅。 呢啲都唔得。 系啦，呢啲都有 蛋喎、 系啊，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就系要即系个客人嚟到嘅时候，我哋就要听翻佢对边啲食物系比较不耐受啲，再睇翻佢属于边一 group 嘅嘢咯。 小羊妹有冇啊？ 小羊妹 系啦，因为直情系近排上次啊。阿懶係話：琴日我咪買嗰啲罐頭魚，係 啊係啊， 佢幾好食，同埋又好似食完之後咧幾有力嘅喎， 係係、非常好，係啊。咁、即係你對胺類嗰、個即係耐受性係冇問題嘅、即係可以 keep 住食嘅。咁、第三類咧，我哋就叫做谷氨酸盐，即系 glutamate， 系啲字比较深嘅。咁、譬如蛋啊、坚果啊、番茄啊、一啲海产类，即系海鲜啊、菇类啊，入边都有嘅，系、啦。咁所以我哋、 其实你数晒噶咯， 系啊， 其实可以食乜嘢？ 食饭、食菜 同埋面， 系啦，饭冇事。 系你系啊？头先话有蛋又唔得，鱼又唔得，肉又唔得。 我哋建议即系如果一真系要戒，即系对于食物不耐受嘅人士嚟。讲咧，即系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咧，就好容易营养唔均衡。 冇错啦， 咁所以咧就唔好自己乱戒咯，即系你要揾翻专业人士去做呢、這个。我哋通常会点样戒咧？就系、可能两至六个礼拜咧食一啲比较低呢三类嘅食物先，跟住咧就慢慢再增加翻上去，因为佢会分低、中、高唔同嘅食物嘅，所以真系比较复杂嘅呢、這个概念嚟。 系咪好唔翻嘅呢啲？ 嗱。好唔好得翻咧？其實咧就係根據即係個人個身體狀況啦，同埋佢嗰個症狀嘅即係同埋係啦，冇錯啦。咁即係可以有時有時冇咁樣嘅。咁所以即係要留意，即係如果你發現可能你對番茄嗰一類比較嚴重啲，咁你個份量就調校低啲咯，即係唔好過咗你條界線啊。係啊，即係唔好踩過界。 嗱，我有嘢想問，我要問翻轉頭。頭先你講咧食花生咧可能會好危險，令到你個血管收縮，然後可能由兩分鐘到幾個小時又會發生。如果真係不幸地不小心地食個花生，咁有咩急救嘅方法？ 通常呢啲係細路就會有呢個我哋講嘅敏感性啦。咁基本上佢食嘢嘅時候，阿爸阿媽會睇住啦。咁我哋由細個即係六個月開始嘅時候，即係去引戰一啲新嘅食物，就唔好話哦，你一歲都唔好俾佢試啦。咁、通常我哋話試嘅時候咧，係朝頭早試，即係就算有咩問題嘅話咧，就要即刻即係好大鑊，當然你要即刻去急症啦。咁、你話去到大人嘅時候，你話再發生一啲即係食物敏感嘅機會係低啲嘅、因為當個細路慢慢長大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免疫系統係比較完整嘅時候，咁、所以咧我哋講話蛋啊、牛奶。過敏越大的時候有機會是消失的，所以這個是好事來的。你說立刻有什麼問題，當然你立刻要去，即如果你說唞不到氣一定是999 的，當然是醫生啦，不用說了，這些你以為吃隻橙沒事嗎？即是意思是嗎？即是答案是 即是例如幫他呼吸啊， 咁呢啲梗係打救救救啦，係啦。好，其實我想問嘅就係話咧，其實呢一樣嘢嘅話咧，應該就係好多人，我就會聽過啲朋友講嘅就話，唔得，我食海鮮嘅話咧，會腫到變豬頭㗎， 或者個胃痛啊。 反而嘅就係話，係要俾佢試翻，唔係話代表就係呢一世你都唔掂嗰一樣嘢，係咪啊？ 你試少少開始咯，即係 等你嘅身體適應，係啦，知道呢一樣嘢原來係對你冇問題嘅。 其實通常係由阿媽開始做嘅，因為幾廿年前就話食呢樣敏感就唔好食嗰樣。當然你話個阿媽好敏感嘅，當然就唔好食。你食完之後發個豬頭，咁當然就唔好食啦。即係懷孕期間咧，其實十二週開始咧，個阿媽食啲乜嘢咧，個細即係個BB 咧，其實可以 即係接收到嗰個味嘅，即係佢食蘿蔔有蘿蔔嘅味。咁、其實你即係孕婦懷孕嘅期間咧，食越多種類嘅嘢咧，對於個細路將來患食物敏感嘅機會係低啲嘅。 哇！呢、這個真係冇諗過， 有啊， 係 即 係有 B B 近呢十年嘅 開始，係啊，你就應該要咁樣， 冇錯， 就可以避免到嘅就係個 B B 第二時出嚟嘅時候嘅話，會比較容易有食物敏感。係 啊，係啊，減低嗰個食物敏感。 大家要記住。 可能我阿媽肚嘅時候冇飲牛奶，冇食雞蛋， 係啊，所以佢就係對呢樣嘢不 嬲，成日都係 啊。因為通常有啲阿媽嚟到，我個仔唔飲奶，我個仔唔食乳酪，係啊，我話你陀緊佢嘅時候，你有冇食啊？冇，咁你唔可以怪你個仔咯。 哎呀， 咁個仔可唔可以怪媽媽？ 個仔可唔可以怪媽媽？冇得怪啦，咁細個係咪？ 又或者到佢大個嗰時候，你頭先都有講過啦，就係到四至六個月嘅時候嘅話，你就可以開始食 多啲， 試下，係啦，慢慢慢慢俾佢。 系啊，當然即係餵哺母乳嘅期間咧，即係阿媽食嘅嘢都係要盡量多元化啦。因為你食嘅咩，你就係泵緊嗰啲奶俾個細路噶嘛。咁所以咧，都係可以減低呢個患即係過敏食物過敏啊、食物敏感啊嘅機會嘅將來。 哦，呢個好得意，我真係從來冇諗過。係啊，喺個肚裡面嘅時候，你已經要開始噶啦。 係啊，係啊，胎教嘛，贏在起跑線嘛，成日都 話唔使咁早啊。 唔係啊，即係對於 起跑線，好前 越嚟。系啊，点追啊？ 但系健康着想啫，系啦，真系 啱嘅， 系啊，呢个好重要噶。 好啦，咁啊，每一次嘅话，我哋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食谱。喂，今日呢一个我觉得几 好 味，系咪因为佢喺泰国翻嚟咧？ 触发到我嘅 锡你啊！今日呢个真系好正，就系泰式嘅罗勒炒牛肉，哇， 好好味， 呢个正。 系啊，咁我哋牛肉当然咧就要拣瘦啲嘅啦，系啦，即系肩嘅，即系肩脊嗰啲系会瘦啲嘅，即系你拣瘦啲嘅牛肉。我哋呢个。四人份嘅牛肉400克，西兰花300克，咁啊青椒、红椒各一个，洋葱咧半个，鱼露50毫升，豉油15毫升，油就5毫升，糖咧5克，青柠汁5毫升，同埋罗勒咧就20克嘅。 正啊！ 咁我哋咧就将个即系镬即系加热咗先啦，加啲油落去啦，咁啊煮牛肉啦，煮10至15分鐘，即係差唔多熟咁樣啦。 係煎咧定係乜嘢？ 係啊，即係即係你大約炒一炒佢，即係炒熟佢。係啊，即係你唔 嗰啲牛肉係要切片嘅， 切片嘅係。 佢以為成份 哦，成份 舉 落去 咁上啊。 唔係十分鐘唔耐咁。 十 老得滯咯，會唔會啊？ 即係所以10至15分鐘咯。係啊，即係你睇你切個粒啊，定係切片啦？你知你中意自由發揮嘅啦，係咪先？切絲哦，咁啊，五分鐘應該得嘅啦，切絲，因為太 肉碎， 太油。肉碎要剁都好嘅，你可以用多啲力， 系 啦，系啊，咁啊将佢滗埋一边先啦，咁啊将个细碗咧就将豉油啊、鱼露啊、青柠汁、糖咧就搅匀佢啦，摆埋一边啦，咁跟住我哋就加入洋葱同埋西兰花、青红椒啦，咁啊煮大约4至5分钟，煮到佢即系软咗之后咧，咁我哋就加埋啲牛肉，加埋啲酱汁，再 兜一兜佢， 系啦，兜一兜佢，再落埋嗰个罗勒咧就可以上碟，就可以慢用啦。 哇！ 系咪好正啊？ 正啊！ 呢个超好味啊！ 系啊， 同埋又容易整， 系啊， 同埋好简单啫 嘛。 送饭啊，起码一碗仔， 一碗仔 呢样嘢真系唔系咁好啊。可能斋食都 OK 啊。 嗯， 系咪啊？ 可以， 唔使 加少少饭 OK 嘅佢，系啊，对于佢个饭麻烦咧， 麻烦桶， 好麻烦， 好麻烦， 又麻烦，好麻烦嘅麻烦。 杨妹啊， 做咩啫？咩真系麻烦嘛？ 系你哋两姐妹行开啦。好啦，咁啊，要多谢晒噶咋，懒同我教咗咧，我哋呢一个嘅就食物敏感同埋食物不耐症， 冇错， 系啦，呢个两个唔同嘅一个分别嘅话，点样都好嘅话咧，我觉得有敏感呢样嘢真 系 好惨， 系 啦，成日食嘢啊，吓， 少咗个乐趣， 大家就要注意多啲啦。再次多谢晒，下个礼拜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接种伏必泰同科兴新冠疫苗，对病毒变异株 Omicron 都可以引发有效的免疫 T 细胞反应，解释了为何两种疫苗对降低病毒引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有相当高的成效。 研究團隊在本港三間疫苗接種中心招募659名參加者，研究人員在兩款疫苗接種情況之中都發現記憶 T 細胞，在每次感染新冠病毒之後，這種 T 細胞會立即被重新激活，反映疫苗能夠達至長效保護作用。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說，今次是全球首項直接比較社區人士接種兩款疫苗後的 T 細胞反應，接種兩款疫苗後的 T 細胞免疫反應的大型研究，因此應該廣泛接種，尤其是長者等有高併發症風險的人士。政府今日起與公共交通營辦商展開聯合行動，打擊濫用兩元乘車優惠人士在全港專營巴士和小巴路線等監察乘客支付車費情況，並將會視乎情況提出檢控。有經常乘搭巴士和港鐵的市民說，以前見過有懷疑不符合資格的乘客濫用兩元乘車優惠，但是沒有人理會，認為今次行動一定有相對阻嚇性。有市民說，以往即使有乘客濫用優惠被發現，只是需要補交差價，但是單靠公共交通營辦商職員人手上難以發現所有違規情況，建議將打擊行動擴大至定期或者長期執行。海關早前在貨櫃碼頭偵破一宗涉嫌利用遠洋船經新加坡走私貨物往內地的案件，當中包括電子產品、貴價食材和受管制魚翅，市值超過15億元，是有紀錄以來最大宗走私案，行動之中一名男子被捕。海關說，走私集團不惜工本採取迂迴路線，並且將走私貨物運入報稱木箱的貨櫃內，企圖蒙混過關，增加執法的困難。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訪問的時候說，可以提早完成九成小學實施小班教學的目標，但是不能夠勉強推行100%小班教學，部分地區的學生人數較多，若果強推小班教學，就需要增加大肚班或者臨時學校，影響學界穩定性。他舉例，觀塘等缺乏學位的地區仍然需要時間才可以全面推行小班教學。另外，有意見認為應該禁止中學以留班位收購門生。蔡若蓮說，如果中學減購門位對學界有幫助，教育局會持開放態度。他又說，面對學童人口下降，政府的教育開支反而繼續增加，一直投放資源提升教學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教師全面學位化、推行小班教學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蚊，跌2蚊；盈富基金19.21，跌1仙；阿里巴巴84.15，升1毫；美团124.2，跌5毫；友邦保险76.9，跌1.25；中芯国际19.78，跌3.2；恒生中国企业65.28，升1.4；小米集团10.44，升4.5；药明生物38.55，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43.3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6，人民幣7.219，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

是拿不起，又何妨这戏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片段人间，爱上妈宝。 曾经睇过一啲文章，佢话咧呢个世界上适合做你伴侣嘅人咧，起码有100万个。不过真正能够有缘遇上嘅唔到100个，而咧遇上之后嘅话，又能够开开心心咁样相处落去嘅唔到5个。所以你话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人系几难呢？啊，我介绍翻啦，我叫做 Judy 啊，今年28岁，曾经咧都拍过几次拖，可惜到最后都系分咗手嘅。最近喺爱神嘅眷顾之下，我又拍拖啦，而且对方系一个高高大大、斯文体贴嘅男仔，佢叫做阿文啊，人如其名啦，佢真系温文尔雅噶，最重要嘅系佢仲系一个孝顺仔添。点解我咁讲？因为佢耐唔耐都会打电话翻去屋企同妈咪报平安，同埋每一次同佢去街都会有以下嘅唔少嘅片段出现噶。 啊，你等等我啊，屋企冇晒洗衣粉咯，我入去买好快出翻嚟啊。啊，你等等我啊，我阿妈话佢今晚想食烧鹅髀，我入去买，我好快出翻嚟啊。啊，你等等我啊，我阿妈话啲喉咙痛，我入去买啲喉糖，好快出翻嚟啊。 嗱嗱嗱，就系咁啦。每次同佢行街咧，佢总系需要帮阿妈买呢啲嘢、买嗰啲嘢噶。佢甚至要用一本簿仔抄低，因为话惊买漏。直至有一次，我忍唔住咁样问佢：，喂呀，点解你阿妈唔自己去买啫？又或者叫你阿爸帮手？ 咁我系佢个仔嚟噶嘛，帮佢买嘢好应该啫嘛。 对于佢呢个咁嘅回答，我又谂唔到可以点样反驳。算啦，识到一个孝顺仔总好过识到一个花心仔啊！于是我哋嘅感情就与日俱增啦，直至到有一日 ，Judy 啊， 嗯， 我爸爸妈妈话想见下你，啊、 真噶、 嗯？ 哎呀，点解咁突然间会想见我嘅？唔通佢哋已经当咗我系未来嘅新抱？ 哦，冇啊，因为有一日咧，我同佢哋讲开，话、我咧就识咗个新女朋友， 啊、 所以佢哋咪话好想见下咯。 哦、 啊，其实冇嘢噶，都系你知啦，普通咁样啊，食餐饭噶咋都系。 呀，咁你话事咯，我冇咩意见噶。 咁就今个星期六， 星期六 你嚟我屋企食饭咯。嗯妈咪，妈咪，呢个系我女朋友 Judy 啊， 咁错档啊，错啦 ，Tea or coffee，Tea or coffee 唔使啦，啊你好啊，唔该晒你啊，伯母， 系伯友， 啊伯友， 阿仔， 啊 吓，入嚟，我同你讲两句啊， 咩事啊，妈咪？ 哎，等我搣过你个屁屁先啊！ 啊，痛啊！做咩啊？ 准嗌痛！你有冇搞错啊？ 做咩啫？ 搵个咁嘅女仔嘅做女朋友，你有冇搞错啊？搣多下，唔准嗌！ 做咗啲佢有咩唔好啊？ 你睇下佢右手杨恩啊，前面飞机场，后面太平洋。嗱，呢啲唔系我讲噶，咁嘅身材啊！边叫 figure， 第时生唔到仔噶？ 咩啊，妈咪啊，娶妻求淑女嘛，你自己讲噶，生唔生到仔啊，第时再算啦。 第时，第时即系 too late 啦。我以前就太天真啦，假 揀咗你老豆，點知啊生完你之後啊，佢蛋盡量絕啦，上山多個都冇啊！ 喂喂，老婆啊，我坐咗喺度噶，你以為我聽唔到啊？呢啲同個仔講埋曬啲咁樣嘅嘢，你有冇搞 錯？喂，咪又咩啊？你先，哎呀，我同阿仔講啫嘛，怕咩啫？算啦算啦算啦，等我同佢傾多幾句，試下佢先。 開飯未啊？ 得啦，退散曬。朱迪女女，开饭啦！ 我唔系叫女女，你叫我小姐得噶啦。我帮手啦，我帮手 啦，你帮手食得啦，坐啦。 哇哇，阿伯有啊，好多餸啊，又有虾又有鱼， 日日都系咁噶啦。不过我今日咧就专登整嘅，食多啲啦。 嗯， 系咧。你食唔食剥虾壳噶？ 做咩咁中意薯人嘅你？通常咧我 通常系人哋剥俾你啊嘛，老老实实啊吓。如果你同我阿仔拍拖咧，你要学定点样剥虾壳啊？由细到大啊，系我剥俾佢食噶，费事咧一阵佢俾啲虾壳吉亲啊嘛。 你 试下。 真系吉亲啊！ 四开都冇鬼用，练多啲啦，慢慢就得噶啦。嗱，讲嘅又讲啊，边个做我个仔嘅女朋友咧，一定要听住咯。 嗯， 三从四德。 咁即系咩啊？ 做家务勤劳，唔可以做懒虫。知道晒我个仔嘅喜好，做佢肚内嗰条虫。仲有啊，阿仔嘅说话，佢一定要听啊吓，即系服从。 咁四德咧？ 得。个样要睇得，家务要做得，被家婆闹得，最后最紧要嘅就系要生得，嗱，最起码都要生两三个啦，啊，都唔系好难啫，你话咧？阿朱迪女女， 不过咧唔容易咯，伯友啊，你觉得自己有冇四德啊？ 我梗系有啦。 嗱，根据我嘅意见咧，你块面啊长过镬铲啊，对眼啊又成日向上反啊，咁点算睇得啊？睇下你煮嗰啲餸啊，一睇就知道唔好食啦。咁啊，餸又唔识煮，咁点会做得啊？仲有啊，你自己生咗一个仔嘅咋，搵个细佬妹睇下都冇，咁点算生得啊？ 咁流利嘅你闹我，岂有此理啊！你批评我，夹个啤啤俾我， 我咁样讲两句都唔中意嘅话，咁啊点算闹得啊？系咪啊？咁啊唔睇得，唔做得，唔闹得，唔生得嘅话，咁啊你咪又系咁嘅样？你凭咩话我啫？ 佢又啱，佢又 收声啊！大佬， 哎呀，你哋一人少句啦，食饭啦，食饭啦！ 我突然之间肚唔肚饿啦，系咁先啦，我走啦。 咩啊？发脾气啊？ 呢啲唔系叫做发脾气啊，呢啲叫做临崖勒马。好彩今日睇清楚啫，如果唔系嘅话咧，第时真系嫁咗入嚟嘅话，就大件事啦。 哎呀 ，Judy 啊，你唔好嬲， 走开啊 Judy, 你 啊, 啊， 我唔系嬲啊，我系睇清楚咋。阿妈宝，阿妈宝，你啊揾咗第二个啊，帮你剥虾壳咧，我走咧。 Judy， 我话事话事，食啲饭未啫？ 食你个头咩？几死人？食人啊！ 我有好多，过嚟攞我都话唔送货，堂堂。 看正常英雄，眼头坏如小童，长期维持 macho 原始态度。堂堂正常英雄，眼头坏如小童，长期维持 macho 原始态度。 讲到呢一个孖宝咧，但系其实公平啲咁讲咧，我见到网上咧，即系有啲朋友分享咧，就话咧，有个男仔讨论区，佢就话咧最怕识到啲咩女仔，叫巴宝啊。巴宝咧就阿爹哋咧对阿女女就好好嘅，咁有啲行为咧，个男朋友咧就觉得啊，因为有巴宝啊，所以我受唔住啊，受唔住乜嘢咧？第一咧，头先个戏里边都讲咗，食真虾咧，佢一定要剥壳噶，如果唔系咧，佢就唔食噶。第一啦，第二咧话去边度咧，因为男朋友有车咧，都要车出车入，阿爸都系咁噶，无论去边度都要车噶。你翻紧工唔得啊！你要车我啊咁样咯。第三样嘢咧就话咧出街咧，无论买咗几多嘢咧，佢都唔会帮手拎噶。阿爸唔使我拎噶，你自己拎啦咁样样。咁所以佢话嗯，原来巴宝同孖宝一样咧，都系好难受噶咁样样。大家点睇啊？有冇？ 巴宝同孖宝应该一齐啦。 系啊， 就天造地设啦。 咁就冇人做嘢啦，永远出街都系屋企瞓觉咯，平躺梳化咯。 大家都唔想拎嘢啦，系嘛？ 系咯， 呢个就话你拎啦，我拎啦咁样。 巴宝又话唔揸车，巴宝又话要你揸车。 我就系中意重胸宝。 咩重胸宝啊？ 系啊，你自己谂啦，自己消化啦。咩个胸宝 ？I Q 睇 又嚟，放工噶咯？ 做股？ 我个脑真系过度，我唔可以。 点都要唞唞啦吓，放学啦啊！ 好， 好，听日星期二， 执书包， 再见大家。 好，拜拜， 拜拜。 听日 Crazy Four 再玩过。